is forever near and far, closer together everywhere. I will be with you, everything I will do for you.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near and far, closer together everywhere. I will be with you, everything I will do for you. You've got the most unbelievable blue eyes I've ever seen. You've got me almost melting away. As we lay there under a blue sky with pure white stars, exotic sweetness, magical time. Forever near and far, closer together everywhere. I will be with you, everything I will do for you.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了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开场歌曲来自于 Betty Hu， 那就是我们的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这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位女歌手 Betty Hu。 那其实呢，我们在去年的格莱美后台时候也访到了这样的一位可爱的清新的漂亮女歌手啊，她的新专辑呢也是叫做 The Valley， 收录在2017年的3月24号发布的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 Betty Hu翻唱英国歌手唐纳路易斯在1996年发表的一首歌曲。那或许呢，我们也应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和耐心，学会正确的去爱。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我永远会爱你。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会永远爱着音乐呢？ Believe in music， 相信音乐的一种存在，相信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够缺少音乐。所以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尼日利亚的雷鬼说唱歌手。Burna Boy 发行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Heaven's Gate， 2018年1月19号全新的热门单曲，来先听为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yway, I thought you was a G, but you're any snake. I swear that you can't come around my estates. And I go on like say you're bad and brave, but that's where me come from, and I'm moving bait. And they got the whole block knocking jakes. So if none of you, man, give me space, I'll show you about knocking on heaven's gate. Heaven's gate. What's it gonna be? Rockstar. Anyway, boy, violate, let the semi spray me. I'm the undisputed heavyweight champion till me old and very gray. You must have things that you're better than ISIS. Now you get a few little devices. You must not know who my ISIS is. Cause if you did, you would have never ever come try this. Take out them ISIS, we did your pliers. Come in, I said, I'm a breather with them ISIS. So me talk it and I breathe and realize this. So me call up Lily to harmonize this. Can't dismiss this. Anyway, I thought thought you was a G, but you're any snake. I swear that you can't come around my estate. And I go on like say you're bad and brave, because when me come from, I'm a moving bait. And they got the whole block knocking Jakes. So if none of you man give me space, I'll show you bad knocking on, knocking on, knocking on. Look like Baghdad, telling you. Even I am like the daddy, they when they telling you. Them been no seven no ranking, if stand no regular. This a Ross war, them boy, they no ready for. Ring up, I'm a cellular. Don't know the man, them me par with no regular. Me par with drunk peddler, par with a mezzler. From your violet, a gunshot in your head. And I come in a light, but in a breeze. That's when I settle for guns and artillery. So get heavier, yeah. You know what's in the holes in your friend. Can't violate, can't bend in the war, can't done in the. Them been to say, I not running. That gon' make me bust my gun in the. Something get burning. I ain't like that like pay gun in the. Them finna me bad from me young in me bad, I know. Anyway, boy violate, like a semi spray. You put the girl away, but now it's very late. Got figures and up in the grave like every day. I always was the youth with the scary face. Man, I move wicked in my estates. So if none of you, man, give me space, I'll show you about knocking on, knocking on, knocking on heaven's gate.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kid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Your hair's grown a little longer. Your arms look a little stronger. Your eyes just as I remember. Your smile's justA little softer. And I'm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Yeah, it's like it all came back. It all came back. Caus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 but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And you had to go. And you probably will never know. You're still the one I'm after.But overhear ya. Sounds like you're happy with her. But does she kiss you like I kiss ya? Ooh, I wish I loved you like I miss ya. And I'm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Yeah, it's like it ain't okay, babe. It okay, babe. Cause I feel everything when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and you had to go.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All These Year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话说这1997年出生在古巴的 Camila Cabello 成为了史上第一位登顶全球80国以上的榜单的 Top 1女歌手，而这样一首 All These Years 也是呢 Camila Cabello 专辑当中最最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也是把我们的情绪带入到了一种好像是他的生活的家乡一样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是应该被音乐所带走，是一种特别好的听觉享受。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听看 Hard to Touch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Felix Jane featuring 美国的男生 Alex Anno 带给我们的歌曲，两位颜值担当的制作人的合作满足了很多乐迷们的期待哈，旋律也很酷炫，还很适合 party 的一首歌，赶紧加入你的歌单收藏咯。所以呢，如果想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您可以现在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啊，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了。 Hard to touch She knows she's in control Turns the heat upShe lets me go She wants me then she done She's the leader And I follow My love, it's easy for you Setting the rules And playing it cool My heart like a broken cassette Echoes in my chest We're getting towards her, I don't care what I lose, and I'm dying just to prove it, but she's elusive, no matter what I do, my love is easy for you, setting the rules and playing it cool, my heart like a broken cassette, echoes in my chest, we're getting close, but she's too hot to touch.You make me feel like burning, burning up No, you can't stop the hurting Too hot to touch You make me feel like burning, burning up No, you can't stop the hurting Too hot to touch She's too hot She's too hot to touch She's Saddle Mom there before too long. We can roll on. So, 这样一首歌来自我们的这两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也就是目前来讲在榜单当中有非常好的成绩的音乐人 Glenn Hanser 带给我们的 Roll On Slow， 来自于爱尔兰啊，既是主唱又是吉他手，来自于乐队的 Frames。 那2008年他们也凭借了电影呢，在原创歌曲 Falling Slowly 当时获得了第80届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他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爱尔兰本土的音乐人了。那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歌，来自于 Hot Shade The Better， 正在我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 want you to stay but I'll tell you to go. I know that I need you but you'll never know. It may be too obvious but can't you see. You take me to places I don't wanna leave. Oh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520直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的音乐呢给我们了一种就是音乐的转换啊，一种切换的力量。因为呢刚刚一首歌曲来自于 Hot Shade 带给我们的 Banner， 前47秒相对比较平缓，而到了47秒之后啪就变了，节奏一响马上给人都更多的一些惊喜。这样一首歌呢也收录在他的专辑叫做 Better 当中，专辑的封面呢是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大老虎，可以说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而下的时间我们将会听到另外的一首单曲，也是目前来讲算是 John Spelt 他呢在七月份啊，去年七月份发表了一首新单曲叫做 Show Me。 而女生的部分要注意听哦，从1分17秒开始由 Madison Rainwild 演唱，那么这样的一种转音跟女生的搭配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可以值得朋友们单曲循环一下啊。那么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是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把歌单赶紧收藏一下下拿回家啊，分享给好朋友们小朋友们之类的啊，拿回去过年的话可以当做新年礼物咯。然后现在欢迎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来听听这首歌叫做 Show Me。

being chased around. Saw you being cornered by some guy you used to know. Stepped in between the both of y'all, said I'm leaving, do you wanna go? Cause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world when you need heat. I'll be the generator, turn me on when you need electricity. When shit starts to go down, I'll be the one with the level head. We're working it now, baby, we'll be living in the walking dead. Cause I got supply eyes. Supply eyes. I got supply eyes. Supply eyes. Multiple times, stop, get upset. You ain't heard it that way, I can guarantee you that. Cause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world when you need heat. I'll be the generator, turn me on when you need electricity. When the shit starts to go down, I'll be the one with the level head. We're working it now, baby, we'll be living in the walking dead. Cause I got supply eyes. Supply. Supply eyes. Ain't no need of stopping, girl. Ain't nobody topping, girl. Ain't no better option, girl. Okay. Ain't nobody stopping, girl. This is here when I'm dropping, girl. I work, work when I'm clocking, girl. Okay.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world when you need heat. I'll be the generator, turn me on when you need electricity. When shit starts to go down, be the one with the level head. We're working it now, baby, we'll be living in the walking dead.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带给我们的 Supplies， 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咯。1月18号全新发行，将会在近日呢把 MV 同步上线，而他的全新专辑 Man of the Woods 也会在2月2号即将发行，也来期待一下咯。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个1984年出生的丹麦歌手，叫做 Mads Lange 带给我们的 Unusual。 On my fascination, she's a revelation。 She's a goddess, she's not like any other girl I ever met. And the way we kiss, our bodies fit. I never want another. She's my education, beyond my fascination. She's a revelation, and I tell her, tell her, tell her. You're an unusual. kind of beautiful. Oh, you're different in a perfect way. Unusual 就是不寻常啊，不平凡。那每天其实都是不平凡的一天，每个人也都是不平凡的一个人。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 Into You 这样的一首歌曲。 I'm feeling alone. I know that you're leaving, but we're still undone. It's gone right before our faces, gone without a trace. We had something special. I don't need no space. So come back now, won't you give me?Some hope, come on. I'll be dancing like nobody's watching, and I wanna be all you need for a second, 'cause I'm into you. Now I'm try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so I'm calling you up with my best intentions, 'cause I'm into you. I'm into you. Of America, where we choose pride over character,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I live on the west side of America, where they spin lies into fairy dust,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I don't believe the narcissism, when everyone projects and expects you to listen to them. Make no mistake, I live in a prison.That I built myself, it is my religion. And they say that I am the sick boy. Easy to say when you don't take the risk, boy. Welcome to the narcissism. We're united under our indifference. And I'm from the east side of America. We are sensitized by hysteria.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I live on the west side of AmericaWhere they spin lies into fairy dust.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I am a sick boy. When everyone projects and expects you to listen to them. Make no mistake, got it in a prison. That I built myself, it is my religion. And they say that I am the sick boy. Easy to say when you don't take the risk, boy. Welcome to the narcissism. But we're united under our indifference.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这是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他们的全新单曲 Sick Boy， 在2018年的1月17号全新发行。那么这首歌自从它发行马上就登陆到了英国的榜单当中，而且持续上升的一个位置，也让我们能够对于 The Chainsmokers 有更多的一些期待了。他们在2018年会有怎样一些全新的作品出现，我们还是来关注节奏驾到节目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听 Tom Eason 带给我们的 So High。 Had a long day full of hard work. I get ready. Party can start now. We're all living in a big world. We're all feel the same emotions. We're singing.I can feel it now. We're on the floor.

5:05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当中了，也是我们的第四个小时的节目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会说其实更加有一种暗黑系的 feel 啊。那像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以让我们听到在电子音乐背后那些个 DJ 制作人他们在小黑窝里边哈，在制作一些音乐时候自己那种状态。还有我觉得可以再想象一下，在那些个比较黑暗的屋子当中，那些个他们的设备，无论是 DJ 的混音器也好，还是他们的一些个混音的设备也好，都会在散发着一种各自的多彩的光芒。而这样的一种光芒能够带领我们更加用深入的一种情感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舞曲它是到底怎样进行混缩的。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一连四个小时这样的电子音乐沉浸。当然我们还会有凌晨的重播，也依然是在每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进行重播，也同样欢迎您到时候来关注一下，如果你睡不着觉的话。当然一会儿还会有我们的点名互动单元，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你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这样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来开启今天我们在今天最后一个小时里面的点名互动啊。很负责任的讲，今天我们的点名互动将会在下午的3:35进行，不要错过。

7:16，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带来一种沉浸的质感。当然，我们会说，其实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去伴随，伴随什么呢？我觉得可以自己去伴随一下，比如我们在一个工作的一个团队当中进行头脑风暴，或者呢是在我们的一些冥想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简单纯粹的音乐进行一种伴随。那当然，其实在周末的下午，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也可以能够伴随我们的驾驶和出行，完全没有问题。所以邀请各位听友们，我们的网友们赶紧来去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把面前的 FM974 拍下来发到公众号当中来参与。稍后我们将会在下午的3:35将会进行的点名互动，希望您可以通过电波听到您的微信名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为您送出的1.4个小时的一种欧西音乐沉浸。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3分，还有3分钟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里边去。然后的话呢，我们也是在小段广告之后啊，欢迎朋友们去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直播。我们一会儿还会来听到更多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Tritonia 他们的作品的混音。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抓紧时间，利用我们的半点广告期间来进行参与我们的互动点名。马上拍摄你面前的 FM97.4 把字样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3:35进行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听到你的名字在电波当中，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

很闪耀。然后还要看到我们下面的一位郭小果，这个名字有点点小绕嘴哈、啊，必须要在周末听节目，太棒了。还有我们的一位女生，这个头像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呢这个名字是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所以呢无名氏就叫你了。来呀，欢迎一下 Iran 用郁金香陪伴自己的听觉空间，也欢迎那年的星光，还有承诺 Miss 杜杜。他说哎，这个不会是自动回复的吧，我说真的不是自动回复，我真的是人工手动一个一个回复的。也来欢迎一下37度男人，你好，还有我们的网友王超以及黄刚涛同学，承诺哎一早来占座了，就是以及聂继平可乐，还有梦星空，还有刚刚我们的网友 Ford Miner 八分青年严，还有 Moonlight 助手，以及荣庆叮咚西蒙的猫 Believer 刘海龙，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Ford Miner 真是后知后觉说哎你好啊，是的，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极致精彩是吗？如果想了解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详情该怎么查询。当然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来加入我们的 QQ 群 VIP QQ 群，里面可以去分享各种各样的我们的优选好歌跟电子音乐的混音带。那怎么能够进到 QQ 群呢？直接回复 QQ 就好啦，就这么简单。15:38，继续听我们的好音乐，来自于 Try Tell Me 啊。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Takes you away. Welcome to Tritonia. Keep on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All these hearts, they beat as one. Let's take that road. 5:44了，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的时间。作为一个 ending 的歌曲，我觉得一定要再嗨起来才行，要燃爆我们的周末呢啊！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用4个小时的音乐进行一种不同风格的区分，从 smooth jazz 持放的音乐，然后一直幻化到了欧美流行的热门单曲，然后再到后2个小时的电子舞曲的音乐内容，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来去喜欢，去分享音乐的一种价值。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当然也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些音乐能够温暖你和我，能够温暖这样的一座城市，我们所在的北京。气温很低，但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音乐把气温稍微调高一些。即便没有下雪，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电子音乐增加一点热度。来自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的双人 DJ 组合 Tritonia，他们两位呢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电子音乐的沉浸体验。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另外一趴的作品，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歌单来查询到他们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的名称，按照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详情，回复 QQ 加入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分享我们这些好歌曲，拿来主义啊，优选好歌和电子音乐混音带都只在 QQ 群当中。我是 Mr. 常，周一的时间也希望能够来跟朋友们更多的分享旅行的精彩。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各位周末愉快，也希望您继续收听稍后的战马能量音乐。 I'm alive. Everything around you fades, painted.